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劲啊！人与天斗，苦无边。咁啊，其实系讲咩嘅咧？其实我哋喺依几季嘅历史系咁话里边咧，成日都会讲到一啲历史里边嘅苦难啊。咁啊，当然有各种嘅灾难啊、战争啊，种种唔同嘅问题。但系嚟紧今集同埋下个星期讲呢个有关人世间嘅苦难啊、灾难嘅问题，其实集中咧就系即系讨论紧咧，即系人。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係、嘛？所以我哋翻翻去，我哋歷史有好多嘅 facts 啊，有好多事實，但係嗰啲事實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嘅諗法，有好多嘅感受。咁我哋借依個機會咧，總體嚟講去睇下人係一回點樣嘅事。咁我哋講嘅咧就都係我哋戰隊啊。咁啊，阿樂賢呢位戰隊成員咧，佢就缺勤啊，佢話要從私事係嘛，咁啊不便透露佢係咩 私 事， 係咪？可能佢個同個天鬥緊啊？ 佢應該係同人。 佢啲天人之 質，佢可能苦無邊，可能係樂無窮， 樂無窮， 佢樂無窮嘅， 睇嘢樂無窮嘅， 係啊，係咪？ 我哋可能係即係睇緊他人嘅痛苦嘅時候，或者他人嘅快樂嘅時候嗰種即係睇法咯。嗱，即係不過咁翻嚟我哋今日個題目啦，其實我哋就主要想講災難咧點樣影響人。咁我自己譬如對讀歷史嘅一個體會就係，我哋可能係唔可以將過去嘅經驗啦。是投射在未來，即係有時做不到，咁或者做到的話係都嗰個解釋啊，或者係即係因為人世裏面每個人的決定都可以有不同，所以一本萬全，我哋好難去睇到一些歷史的軌跡嘅。即係如果我哋要鑑古嚟到資金咧，可能未必咁容易做得到，或者我哋嘅能力仲未做得到。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讀歷史好有意思。就是看過去的人對於一些事的反應，然後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學到那些的反應。譬如即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些所謂天崩地解的時候，一個人就是以前的人他們怎樣去面對他們那個處境。即我們在順境裡面很開心的時候，事事都是即如我們所願的，我們當然不需要學了。但是問題就是我們通常人生是面對逆境的時候，我們怎樣去處理？我覺得是即看過去的人的經驗，尤其是他們所有條件都比我們更差的時候，我很有意思的。 聽到嘉齊這樣說的時候，就令我想起想得這麼理想，早注定有劫數，破壞甜夢一場，就是，其實是說一樣什麼，即我們想的時候，我們 expect，我們現在很進步了，很好了，我們應該會向著一個好的方向邁進，但災難就是一件這樣的事，可能他中途某些事截斷了人類的歷史的某些 moment，可能令我哋倒退，或者令我哋崩解，或者其实乜都冇晒。咁我哋点样做咧？系咪咁命运嚟到嘅时候点处理？咁所以呢一个其实系人类经验好重要一个课题。 我觉得有个好深嘅感受就系头先听两位讲啦，讲到譬如话历史上边嘅一啲大灾难，即系可能我哋会讨论到疾病啦、天灾啦呢啲啦，甚至乎有机会会有人祸啦。即系我自己有个深刻嘅感受就系，即系读咗咁多年历史咧。我哋喺睇翻無論由古到今嘅歷史書寫咧，我覺得寫自世係好困難。即係你話哦，漢武盛世或者文景之治，或者去到唐太宗貞觀開元咁樣，你發覺啲史籍嘅書寫點樣講個自世咧？難㗎喎，即係你講到話哇我呢啲米幾多錢一斗啊咁樣，跟住對外點樣征伐啊嗰啲係戰爭嚟㗎，唔係啦，點樣廉收税啊嗰啲啦，咩盛世人丁永不交換， 係咪嘅？即係千里唔需要攜赤兵啊， 係啦，就係即係你只能夠咁樣書寫，但係書寫災難佔咗我哋好多嘅篇幅，譬如喺書寫戰亂啦，或者有疾病瘟疫嘅時候，咁特別就係有陣時我哋仲會添加好多自己嘅想像，即係譬如話啲史官寫史咧。即係我諗中外古今都會有咁嘅情況，就係，無端端你面對一個突如其來，你完全係 expect 唔到嘅天災，譬如地震，或者係黃河大泛濫，改道咁樣係咪啊？又或者係甚至乎一啲勁嘅瘟疫，我哋完全係唔知道嗰啲咩病嚟，跟住可能花成個世紀去面對佢，仍然係解決唔到嘅。咁我哋能夠做嘅喺嗰個年代咧，當可能話知識未有咁。即係咁好似我哋今日咁先進嘅時候咧，佢哋就往往會位於天數啦。 咁啲史官嘅書寫就好正啊，通常就一定係個統治者失德啦，或者係個世界道德淪亡啦，所以個神嚟滅世啦咁樣，咁你就會有好多咁嘅掛鈎。咁你都可以睇到先民其實對於面對逆境嘅時候，佢哋往往嘅切入點就會係訴諸於可能係信仰啦，或者係會唔會係再引申落去就係我哋人類係咪犯咗啲咩錯，導致我哋會面對啲咁嘅事。 我都好贊成阿小毛講，因為其實作為即係我哋讀歷史咧，我成日都喺度即係特別睇到一啲書寫到即係災難嘅時候，我都開始諗就係、其實我哋都幾幸福。其實我哋呢一代裏面，我哋冇經歷戰爭，即係我有時都會上堂都會諗同啲學生講話，你有冇諗過如果真係戰爭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做咧？但係其實有時候覺得天災呢樣嘢，或者係即係天賜落嚟一啲嘅疾病，其實我哋真係冇辦法去應對。就算好似我自己真係研究醫療史啦，咁我都熟悉香港鼠疫，但係其實諗翻轉頭到2003年嘅時候，我哋面對住 SARS 嘅時候，其實個感覺係一樣咁無助。即係原來人其實係可以好脆弱，亦都可以真係好渺小。就算我當時我都會有諗過、就是，就係我哋其實香港人個個都即係接受西方教育大啦，好多都咁，至少個醫療觀上面都好接受西醫嗰一套。但係原來真係當一個人要面對一個不知名嘅疾病，面對緊死亡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做法咧，其實同1894年嘅華人都係一樣嘅啫。即係我哋都會係會信一啲都唔知道有冇經過證實嘅一啲嘅方法啊，即係。即係去搶一啲嘅藥品啊，等等啊，甚至乎我哋以為係好犀利嘅西醫，其實佢有機會都係搞唔掂個疾病。咁你就會發現其實人係真係好渺小嗰個位上面。同時原來亦都你都會發現咗就係人其實有一種特性嘅，即係就算幾咁逆境咧，你為咗生存咧，你都係會有一種能力。去令到自己即係不停咁樣去進步咯， 同個天鬥啊，所以要係嘛？ 但係好痛苦。 我自己讀文學。即係出身文學歷史令我最大的感覺就是文學其實是人學嚟，歷史我都是看人，即係睇嘅其實是人在種種嘅事情裏邊嘅反應，同埋佢哋喺個限制裏邊結果做啲乜嘢。所以沙士當然我哋都是親身經歷啦。咁其實我哋當時個反應好微妙嘅，就是我哋最初可能睇新聞嘅時候就笑。大陸邊度有搶嘢啦？搶嗰啲醋啊，搶 板藍根 啊，板藍根啊， 喺度啲人喺度煲醋， 咁搶醋咧，咁做乜嘢咧？搶口罩啊咁樣。咁啊，隔咗兩個禮拜開始屋企聞到醋味啊，即係其實就揾醋去洗地。咁你話有冇用？咁當時大家都覺得有用。我當然唔可以否認漂白水絕對係有用。咁你問我嗰啲嘢，我哋唔係今日我要講嘅，而係嗰個反應，即係大家去到其實都係翻去嗰個問題啊。其實對面可能又係咁，我不如我哋都試下啦。咁然後就洗下笪地啊，捽下啊，樣都抹下啊。咁同埋以咁多種災難嚟嘅疾病係一種好無形嘅恐慌嚟嘅，即係你唔知同邊個人接觸，然後你會病。你唔知道行出街邊一度你會病。咁我嗰陣時好後生，年紀輕，我即係 生事情， 當係我係細個啦。即係我嗰陣時都唔驚，我哋幾個就去打邊爐，咁樣都插筷子咁驚，咁死冇咁緊要。有打籃球嘅唔戴口罩啊！ 沙士，我落去嗰啲仲係幸存嘅酒吧度飲酒。 係啊，真係覺得唔 你覺得唔係我最正係咩咧？就係、是、咧。啱啱開始你乜都唔知嘅時候咧，你仲會感覺就係、是、啊，我而家係將會面對啲咩事咧？你未知噶嘛。但係到後來你見到，以為嚟了咯喎，跟住開始見到啲死亡率好似幾高，即係如果一中嘅話，你就會慢慢有一種好似末世嘅心態。 我真係唔識死嘅。我住嘅地方咧，對面咧就係柴灣某屋苑，又費節目唔講。就是當時爆發第二大重災區，咁呢個重災區咧，當時係董建華係特首嘅時候嚟過嘅 ，OK， 仲喺我樓下龜池度咧睇下啲龜咧生活得好唔好， 睇咗睇有冇中沙士， 係啊，咁即係 每人龜， 我都係唔識死嘅。我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到我當時年輕嘅，我係唔識死，但係到我發覺有小朋友啊咩，你而家問我咧，我肯定就。自己戴口罩，然後捉個仔戴口罩， 又會好驚。 我分別就係、是、當人類面對困難災難嘅時候，其實好睇你點樣去諗你嘅將來同埋你嘅預期。即係你嗰啲嘢你預咗係咁，同你唔預係咁，或者你當你諗延長，我哋之前講繼承，當你諗啲嘢一長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好多即係要預算啊，或者要驚慌嘅事。 你諗下，即係其實如果我哋講可能講多啲傳染病啊。或者大嘅瘟疫啊，嗰啲問題嘅時候，即係大家要去諗咩一回事咧？就是、香港好特別嘅， 香港可能在全世界咧那么多的地方咧，我哋特別在近一兩百年咧，啊，即係所謂開埠以嚟咧，係經歷過好多好犀利嘅傳染病，即係亦都係即係可能係傳染病戰爭，即係對呢個傳染病戰爭嘅前線嚟。即係好多時候嗰啲傳染病真係大規模咁出現，或者係向全世界爆發嘅前後咧，都係經香港，而香港嗰啲醫療體系咧，即係要負擔或者係要去對付呢啲咁樣大嘅問題。咁而我哋亦都即係喺我哋可能觀眾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啦，即係都係有幸經歷過沙士。咁嗱，沙士我哋應該講有幸啦，就係我哋即係雖然一個大嘅災難，咁亦都真係影響好深遠，亦都傳播嘅速度啊嗰啲好快。但大家想想我哋起碼都會用啲白醋、漂白水、口罩呢啲咁嘅方式咧嚟做一定嘅應對，亦都即係當時係都死咗唔少人，咁但係200計，即係299個，我冇記錯，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我相對於可能成大半嘅人口係死亡，我亦都唔知咩原因，亦都唔知有咩方法做嘅，即係前現代古代嘅社會。即係佢哋要面對啲咩？我哋即係用沙士嘅經驗咧，可能都起碼都投射到一啲嘢，但係個距離仲係好遠。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即係所以我覺得係我哋係好需要去面對嘅，尤其是係我哋喺現代社會啦，即係特別係1950年代之後啦，即係我哋基本上就係控制到戰爭嗰個影響，咁啊，亦都大概可以控制到大型傳染病嗰個問題。咁因為有傳染病嚟，我哋沙士嗰個反應諗下幾快，即係一兩個月之間，我哋大概已經有可以做到嘅對策，雖然未必好有效，但係有啲對策，起碼減低咗個死亡率或者傳染率。咁而即係仲有基本上我哋仲有一個前現代大嘅問題饑荒，即係現代我哋暫時啦，起碼都解決到溫飽嘅問題。即係全世界即係話好多人餓死嘅好少，咁所以即係有位以色列嘅歷史學家。羅亞哈里維，咁佢就即係直情提出，我哋已經改變咗嗰個即係對疾病啊、對文明嗰個理解嘅。咁所以我哋即係要喺現代人，我哋其實好難明白到古代其實嗰啲人咧，佢哋面對住死亡啊、危難啊嗰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對歷史呢方面嘅問題，即係有一定嘅理解同埋認知。如果唔係，我哋根本唔會明白過去啲人嗰啲諗法。 我覺得其實好有趣就係香港好似又好有經驗啊，因為可能有呢個瘟疫啦，亦都可能同我哋個轉口講有關。疾病可能咧，其實都係商品嘅一種，伴隨住呢一個商貿而嚟。咁我哋喺面對好多大規模嘅疾病嘅時候，亦都慢慢積累我哋嘅醫療嘅知識，可以慢慢去應對到。 係啊，我哋話即係後來我諗聯合國好多對香港嘅經驗都認為我哋香港當時嘅經驗係應受嘅。咁以前啲人點諗咧？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第一節嘅歷史係咁話裏面咧，我哋講咗好多嘅話題咧，主要係講咧人喺災難裏面嘅一啲嘅情況。講到話，如果係早啦，我哋話初文同埋早嘅期間咧，我哋發覺地球種種嘅文明咧都有啲共有嘅情況，就係有一啲所謂嘅創世嘅神話嘅啲經驗。講到話創世嘅神話嘅經驗咧，即係以其中一個神話係幾乎每一個。古代文明都有嘅咧，就係洪水神話。咁通常都會講有一個洪水，一個大嘅災難經歷過。咁然後當時之後嘅人係點樣處理？咁我哋翻去中國神話裏面咧，都有女娲嘅煉石補天。我哋都諗下個天裂咗，背後其實代表啲咩？佢好大嘅可能係影射好多嘅天災。另外啲神話，譬如後羿射日，係咪？佢哋話點解天有十個太陽？其實背後影射嘅都可能係一啲。干旱啊，一啲太熱啊嘅一啲種種唔同嘅災禍，背後代表啲咩咧？就我哋話人類嘅起源嘅經驗，或者人類之所以成為一個人類社會，面對要集體面對一啲事嘅經驗，其實好多可能同災難係連上種種嘅關係。而有啲乜嘢係我死唔去，我要傳俾下一代聽，可能唔係點樣去捉只牛，唔係捉只羊，唔係點樣煮食，而係話俾佢知。有災難嘅時候你要走，有災難嘅時候你要點樣做？依、這個經驗可能先至係人類即係點解會有歷史，即係點解我哋要記低一啲過去嘅事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訴求，就係、是、我要話俾下一代聽，我曾經經歷過依啲事，依啲事你一定要避嘅，即係你唔可能可以同佢有對抗， 鬥唔到嘅， 係啦，冇得鬥，一定要離開。依、這個可能係點解人類早期裏面嘅好多時，譬如 神話啦，譬如宗教啦，呢啲嘅話題都會同一啲災難連上關係嘅原因。 我諗其實最重要就係講緊一樣嘢，就係人同大自然嘅聯繫。咁所以即係我哋唔需要講到話，哇！引申去到儒家講天人合一啦，係咪？即係話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要成全天已經與生俱來俾我哋嘅啲道德啊、善端啊嗰啲嘢？而係最重要嘅就係，當我哋生活緊係一個真係你諗下，哇！即係直天莫地咁樣一個大自然嘅氣候入邊，咁然後你會發覺我係要日日都係要同佢共存嘅，咁可能你要同佢對抗啦，即係可能有啲萬獸啦，咁咗所以我哋咪整啲 tattoo 出嚟，可以我哋崇拜佢啊，希望嗰啲熊唔好食咗我哋啊，啲獅子唔好侵襲我哋，咁呢啲都係先民喺各地散佈各地，但係佢有相同嘅一啲處境。但係好似頭先卓然講洪水啦，咁樣我哋會即刻諗起一定係同個文明起源有關啦。即係你可能黃河啊、印度河啊、恒河啊、尼羅河啊、底格里斯有法拉底咁樣，全部都係大河文明，一係就愛琴海、孕育海洋文明。冇水，我哋人類就生存唔到落去。咁你無論嚇 太多又唔得， 太多又唔得，係啦，一多咁樣會 flooding 嚟啦，咁樣咁跟住我哋又冇辦法面對喎，咁點算咧？我哋就係唯有覺得可能一來就係會唔會係我哋做錯事啦，咁所以我哋基督教神話都會有，即係我哋相信嘅係，即係我哋人類犯咗罪啦，神要用洪水嚟滅世，所以我哋先有方舟，啱唔啱？咁但係同樣嘅情況都會出現喺中國，有大禹治水啦，係嘛？咁所以如果我哋講緊當一啲最原即係先民時代我哋面對嘅天災，應該都係同我哋大自然有關，即係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同大自然之間嘅關聯。 我哋翻翻去即係繼續神話啲嘅話題嘅時候，早期嘅文明嘅神話或者故事或者宗教，即係共通點就係嗰個神都係喜怒無常。早期猶太即係舊約猶太嘅神話嘅神係嘛？佢係會憤怒嘅，會表達憤怒。喺印度教嘅幾大主神咧，善同惡係同一個神嚟，即係佢係管生育就管死亡，係嘛？佢管豐收就係管災荒。同一時間個神嘅兩面 喺兩面。 我哋話早期希臘嘅啲神都係又貪婪啦，又自私啦，係嘛？又唔會理其他人。 我留意，譬如蘇美人嘅蘇美人，佢係覺得人類係 toys of God， 係 啊 ，toy of God， 係啦，俾你 玩即係諸神嘅玩具 玩啊！ 咁所以我哋話點解會咁咧？其實好明顯就係同我哋後來今時今日嘅宗教好唔同啊！今時今日宗教善、慈悲、和、順、大家係一齊共處。咁主要嘅宗教都係講緊呢啲觀念，但係早期嘅神話裏面咧，唔多呢啲感受嘅，即係更加多嘅係 死亡， 係啊， 死亡 隨時就出現啦， 係啊，死亡力量隨時會嚟，係啊， 唔係即係所以你諗下我哋人類文明啦。真係由遠而來嘅傳承嗰啲智慧係咩呢？係叫我哋居安思危啊，係啊，即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啊，即係呢啲咁樣嘅一啲教導係要我哋唔可以過度樂觀嘅。即係嗱，我哋諗下，我哋近幾十年可能全世界主流嘅文化啦，就係美國文化。咁美國佢喺即係南北戰爭之後。有啲咩大嘅災難？即係所以即係美國人自己都喺度反省緊，佢哋係咪有一個過度嘅樂觀主義？咁而家過度樂觀主義就即係放到全球即係成為咗主流嘅文化。所以我哋而家可能對於都係好咗好多嘅，比起以前。咁但係我哋即係嗰種過度嘅或者嗰種樂觀嘅態度，其實即係同以前好長時間，尤其是譬如中國啦，地方嘅人咧嗰、那個態度係好唔同。 美式嘅樂觀係有災難，不過有 superhero 會打救，最尾會冇事嘅。美國旗會繼續飄揚，即我諗依一個係，即一定最後會冇事一點，其實就已經係一個極度樂觀嘅東西。 我哋而家中國都可以打救世界啦， 係啊。我哋因為做過好多潮流文化嘅一啲嘅研究，電視電影裏面咧，其實都出現一個咁嘅情況。我哋話開始一個 situation， 中間有 chaos， 即混亂。然後最尾係要翻翻去開始個 situation， 即係開頭睇緊電視，中間世界滅亡，但最尾睇翻電視。咁你依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最尾係會乜事都冇。咁但係現實唔一定 係 咁。 但最好睇嘅其實就係咧嗰個喺開頭同埋尾中間佔80分鐘描述緊個災難出現嘅時候，啲人嘅反應。咁所以我諗佢翻翻去就係可能就係疾病。即係如果我哋當面對大型嘅疾病嘅時候。一啲哇！我哋完全唔知道係啲乜嘢疾病，固然嗰啲醫療團隊會好努力去嘗試去 tackle 個問題啦。但係最重要嘅係普羅大眾、星斗市民，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對醫學係零認識嘅。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自處？ 拜神咧， 係咯，係咪拜神？ 其實咧， 好多其實好多人都會係咁啊！即係最開頭你會睇翻你即係研究醫療歷史嘅時候，你會發現其實好多疾病好多人唔知道係咩原因嘅時候咧，其實最初頭都係解釋一個咧，就係同呢個上帝啊，同呢個神似，即係因為要懲罰我哋有罪。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即係有啲圖片都會展示到出嚟咧，就係、是、話當時嗱，你睇緊呢幅圖咧，就係講緊即係14世紀、15世紀嘅時候咧，即係呢個黑死病喺歐洲蔓延嘅時候。咁、其實咧，呢幅圖上面咧，你會見到咧最上面嗰個咧，其實就係基督。咁佢咧就射緊一箭落嚟，嗰啲箭係咩咧？就係、是、瘟疫。即係黑死病，當時係黑死病。咁、而你見到下面有好多一個個啲其實就係屍體。咁而當中個意思係咩呢？就係、是、因為咧，當時其實教會咧，即係面對住呢種咁嘅疾病，因為教會其實做緊好多慈善工作，但佢哋都要去解釋翻點解會有呢個病。咁但係其實當時嘅醫學根本就冇辦法知道，即係到底發生緊咩事，淨係知道啲人死咗。咁、甚至乎就係、是、即係死嘅時候，就係、是、因為佢哋嘅身體會發黑。咁所以就叫黑死病。咁、而當中教會嘅解釋就係話咧，佢哋其實咧就係即係因為犯咗罪，咁、所以咧上天咧就要懲罰佢哋。咁而點樣去救？即係其實當時唔知道點樣醫。咁而當中教會嘅指示上咧就話點樣醫咧，就係、是、要不停祈禱啦，即係祈求可以赦免你嘅罪孽啦。咁、甚至乎亦都有啲嘅方法咧，就即係比較殘忍啲嘅，就係鞭打。即係用鞭打去救贖自己，咁呢一個嘅方法，但係其實裏面當中咧，呢、這個咁嘅相信，即係呢個咁嘅治療嘅方法咧，其實用咗好長嘅時間。但係後尾咧，由於呢個黑死病實在太嚴重，即係你即係唔係話病係其實真係要有藥物醫治嘅嘛，唔係真係齋祈禱就可以醫得好嘛。咁、所以其實係動搖緊成個教會嘅，最尾都係、因為教會到最後其實唔連班，其實教士都係人嚟嘅，佢唔會真係可以。即係見到咁多人死嘅時候，其實佢都有機會感染，咁就出現咗咩呢？就有啲教士咧就逃走咗、即係離棄咗啲民眾，咁、所以做到最後其實係影響緊成個即係教會嗰個嘅權力啊。 我呢一度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同埋有趣嘅點，即係我哋唔係講緊教會有幾愚昧，我哋唔係討論緊呢個問題。點解就因為當時人類就係咁，因為佢連係咩嚟都唔知道。我哋第一次都講到，我哋對於未知嘅東西嘅恐懼，就算 係。 2003我哋都係咁。 係啊，一樣。 問題係 2003年都 係。當死亡無可避免係咪嘅古時嘅嗰個狀態裏面、宗教嘅一個角色就係如你所講嘛。佢哋發覺，咦，都係翻去救贖嘅問題。我哋要做某啲事，令你可能係罪，咁我咪更加令你贖罪，令你可以得到赦免。而當時嘅人類都有咁嘅諗法，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係關注喺內生嘅問題，而。教會的確可以令我哋死咗之後，可能我可以上天堂。依、這個可能即係當時好多人真正嘅訴求。我其實我都死緊，我知自己。而你就係講到一點，就係啲教士可能受不住啊嘛，亦都係講緊即係喺災難的時候出現嘅問題，就係、是、我面直接直觀住呢個災難，就算我有幾強信念，可能我都崩潰。我得頂唔順，我要。 因為佢即係當佢哋嗰個神職人員有好多嘅工作要做。即係譬如話，面對住一啲真係中咗黑死病嘅病人，佢哋會臨終之前，嗱就係要照顧啦，未死之前，臨終之前要同佢祈福啦，可能要真係要做好多同神蹟有關嘅嘢啦。跟住佢過咗身之後，可能喺殮葬上面啦，好多嘅後事嘅儀式都係由佢去做。而最大嘅問題就係好認真，真係好切實嘅就係佢長期照料緊呢啲高傳染病嘅病人，而佢自己係中招嘅機會好高。 系啊，同埋有一種恐懼感嘅， 好自然，因為黑死病嘅死亡率係極高嘅喎，係嘛？ 如果中咗係九成嘅，可以 係嘛？真係九成係咯。 有幾即係有唔同嘅黑死病嘅鼠疫啦， 係啦， 即係唔同嘅鼠疫有唔同嘅死亡率。咁啊，即係如果係肺鼠疫就係100%， 100%。 如果係腺鼠疫咧，就可能係高達九成嘅，咁七至九成之間咯。 七至九成都。 但係當時一般嚟講就相信。中世紀的黑死病就應該是腺鼠疫，因為肺鼠疫是 後期一些。 即是我們看一些資料，就是英國有些可能大城市人口密集一些，它的死亡都是大概估計 30% 至 45% 左右，其實都已經很多人害怕，中了是真的一半機會會死的。 即係你造成個恐慌係可以好大。 唔嗱，即係其實講開黑死病啊，或者大型嘅瘟疫啊，嗯、即係呢、這個從呢個角度嚟去諗歷史咧，係即係最近幾十年咧，史學界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發展嘅。咁、 嗯、 呢個亦都可以話係全球史咧一個即係開始啦。 即係疾病輸送 係啊，即係其實疾病嘅交換咧，係、嗯、影響人類文明多過貿易啊、 嗯， 或者多過其他所謂文化嘅嘢好多、 嗯。 因為每個人都會受影響嘛。咁、而從呢個角度，譬如疾病嘅瘟疫嘅災難嘅角度。你去諗歷史同埋人之間嗰個關係，特別係喺宗教上面咧，即係好有意思嘅、 嗯、 即係譬如教士喺西方嘅教會，佢哋唔可以解釋到嗰啲疾病嘅原由。即係你開頭可能少少人，你可以話有啲人死係因為佢犯罪，有啲人唔死係因為佢係聖潔。咁但係到一個地步係解釋唔到嘅時候，教會嘅權威就出現崩潰。咁、 嗯、 所以喺歐洲有個趨向就係喺黑死病之後咧。啲人着重靈性咗好多， 嗯、 即係講自己內心點樣同上帝去交往。 嗯、 啊，咁呢個第一個影響，第二個影響就係教會個權威受到削弱咧、嗯。所以係點解馬丁路德佢係即係可以有個改革嘅宗教改革嘅呼聲出現一呼百應咧，都係受到影響。咁而諗下對於災難嘅諗法，譬如喺中國，我哋會諗天人合一嘅。咁、如果黃河有崩缺，又有疾瘟疫出現，咁即係皇帝做得唔好啦。咁所以點解百姓揭竿而起？ 係、冇錯。我哋話呢個疾病引起嘅大災難係好值得討論。下一節咧會繼續講黑死病。大家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咧，有關災難影響到有種高宗教啦、神話的誕生嘅問題，亦都係講緊早期人類點樣面對住呢啲災難嘅經驗。我哋會轉化成為一種不可抗嘅力量啦，超自然嘅力量啦，甚至係由神主宰嘅一啲力量。咁所以因此而咧，就導向好多同我哋人內心嘅話題啊，想善罰惡啊、你要做一啲好嘅事啊，你要積德啊。你要可能諗嘅前生或者來生嘅一啲事嘅，咁呢啲其實都係我哋面對住在大災難或者不可抗逆嘅大嘅不幸嘅時候啲嘅反應。咁認為我一直都認為呢啲嘅反應係自然嘅，同埋係同歷史人類文明有多長，呢啲情況就有多長。我認為都會繼續落去，都會係咁。咁但係有邊啲情況係會有啲咁嘅大災難呢？有啲咁嘅情況，咁我哋之前都有講到，可能好多嘅天災，咁其實天災人禍呢，一直以嚟都係人類面對嘅問題。咁其實我哋傾呢一集嘅時候都有諗好耐，就係、是、天災就係、是、人禍就係人禍啦，人有幾差幾衰而嚟啦。咁天災係咪就係單純係天災呢？咁但係我哋認真諗清楚，其實天災背後都可能係同人有關係，同埋我哋人點樣去處理嗰啲災況。我哋人類本身是不是做了一个地方令到某些疾病很容易去诞生、这些的情况都是可能是跟我们人类怎样面对有关。所以天灾在某些地方可能不是大问题，但有些地方可能是非常致命。这个就是我们讨论这个有关灾难的问题的时候，有关我们人的反应要想的一件事。咁啊，我哋上一節都講到尾嗰度都講到啲黑死病嘅話題嘅。咁我哋話咧，其實你會發現咧，其實好多時即係黑死病或者鼠疫咧，其實喺世界各地嘅傳播咧就唔係一次。我哋話其實相當多嘅次數，亦都喺早期嘅即係中世紀前期嘅歐洲咧，成為一種風土病。即係話其實50年、20年、30年就會有一次嘅中小型嘅一個爆發。咁其實持續咗好多年。咁我哋亦都話令到即係西歐嘅地方嘅人口一直都追唔上。咁我哋話喺中世紀前期嘅歐洲嘅人口比，同即係近東地方啊、亞洲地方比咧，西歐人口一直係偏低。咁當然可能同即係佢哋人類文明發展比較遲少少有關係啦，但亦都同連續不斷嘅瘟疫、持續嘅瘟疫嘅翻身而相對係嚴重。是有關係，咁佢一直都係啊，好似好處一個好淒涼、好凄慘嘅狀態。我哋翻去講翻點解即係我哋黑死病講好多同歐洲有關嘅問題。點解歐洲咧？就係、是、我哋而家想象都係歐洲係世界上最富裕啊、強啊、文化最好嘅地方， 主流文化 係啦。但係以前嘅歐洲或者中世紀前期嘅歐洲並唔係咁。我哋話喺歐洲嘅地方裏面嗰種饑荒啊、落後啊、盲族啊、愚昧啊，種種嘅情況喺西歐咧，其實係喺當時嘅近東地方嘅歐亞嘅，甚至乎北非嘅狀況裏面咧，西歐都係有所不及。 我哋睇翻早期一啲，譬如七八世紀、八九世紀一啲意大利嘅童話裏邊講，好多啊，成個地方都係成個森林裏邊都係可以食嘅嘢啊， 糖啊、朱古力咁樣， 亦都有叫好口香嘅一個講法，就係話啊，全部嘢都係食得嘅，所有嘢都係糧食。啊，依個咧就係世間嘅樂土，即係烏托邦。呢啲嘅觀念點解可以有嘢食就係烏托邦？ 係 嘛？即係譬如 就係因為現實就係冇得食咯。 即係你諗下香港人諗嘅烏托邦就搞好大好大嘅，即係 因為我哋面對嘅居住問題啊 嘛。佢就係有得食其實就已經係天堂。 所以個神話一定係反映啊個童話， 冇錯。 即係佢反映咗其實個現實嘅情況。你譬如好似歐洲嘅 case， 好似黑死病期間，我哋見到點解嗰個瘟疫行得咁緊要？即係我哋可能睇到城市。佢個人口密集嘅情況，環境係差嘅，烏煙瘴氣嘅，臭崩崩嘅啫。你睇佢啲記錄，你就知道其實嗰個衞生環境，佢根本係未有去到一個比較穩定或者可能先進嘅水準。咁、那個瘟疫嚟到嘅時候，就更加當然個瘟疫勁啦。咁但係當嗰個基建啊或者個基礎係比較薄弱嘅時候，你面對嘅時候就更加困難。咁其實疾病真係得人驚喎，即係譬如好似我記得我細個啊睇呢一個清代平定準國爾汗國，我覺得嗰個故仔係好正，即係我哋知道其實嗰個都係大規模戰爭啦，即係對呢個準國爾即係對呢個國爾丹汗嘅嗰個戰爭咧，其實準國爾汗國極盛嘅時候六十萬人口啊嘛，即係啲學者統計三十萬人係死於天花，即係其實佢未必係輸俾清朝。佢系输俾天花， 未打输一半， 未打输一半，六十万人口，我当我哋全民皆兵， 传俾佢嘅天花， 系啦，即系呢个生化武器，即系用呢一个咁样去，即系你当你见到一个历史咁嘅书写，你觉得系悲壮嘅成件事，成个国家佢倾全国之力去对抗一个大帝国，但系到最后佢话俾你听就系、是、你一半人口系唔使打啦，已经，因为死于疾病，即系疾病带嚟嗰个震撼系几咁大咧？即系作为一个历史嘅读者去睇。 咪侵略者或者外来人咧，嗰、那个对于文明嗰个影响咧，即系唔系净系战争吓、屠杀啊呢方面，其实疾病方面，其实蒙古大帝国咁对于全个中欧亚大陆啊嗰个疾病嗰个洗牌咧，嗰、个效应好厉害。嗱、即系蒙古人咧，我哋成日都话佢可能就系开辟咗欧亚，打到去俄罗斯啊咁样啦。咁但系大家要谂一样嘢。就是、當時其實全球的氣候是温暖很多，所以即造成一個現象是怎樣呢？以前我們講中西交通就是講絲綢之路，但是講南路，南路就是可能經過這個新疆啊、阿富汗啊這樣去到歐洲啊那個地方，但是呢到蒙古人可以向歐亞進攻的時候呢，是可以去到俄羅斯在大草原的地方可以走過去，那意味著什麼呢？如果你在即沙漠地方，你想想不要說老鼠煮啊，即係可能啲蟲都未必去到啦， 係咪啊？ 即係所以影響嗰個大嘅地方，啲黑死病係傳到去歐洲。 加齊一點好，我哋話即係研究中世紀草原歷史其中一點咧，就係究竟當時係冷定係暖？因為暖啲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嗰度草原線往北延伸咧，佢可以行得好好嘅，就係所謂嘅北嘅絲綢草原絲綢之路，嗰個路係暢通無阻。咁如果咧冷期嘅時候咧，南方嘅國家咧糧食就會下降，咁然後咧草原線就會向下移，咁然後咧就變咗本來去唔到，本來冇草嘅嚟唔到地方咧，就變咗喺家門口啊。所以當時宋朝嘅時候就面對咁嘅情況，突然間點解 都無端端出邊一片綠油油 嘅？自己糧食又唔夠，佢邊個好味咁？ 女真鐵器冚冚聲咁就衝落嚟啊！ 呢啲就係我哋話氣候，其實喺即係前現代嘅時候就幾關鍵，對於第一軍事嘅情況。 係啊，咁但係對傳染病影響好大啊！你諗下，即係蒙古統治咧，佢唔係淨係一個歐亞大帝國咁簡單，並且係一個好方便。舒服嘅，可以東西交 流，高速通道， 即係你喺草原嗰度行，同你喺個沙漠度冒住，即係極熱嘅情況咁樣行，係好唔同啊嘛。 商業會發達啦，疾病都會發達啦。 所以即係嗱，喺大概1340年代啦，咁無論係喺東方嘅，即係中國南方又好，喺歐洲又好，都受到咧可能嚟自草原嗰啲傳染病嘅影響，即係特別黑死病啦。咁喺中國，我哋未有好確實證據知係咪同一種嘅鼠疫。咁但係大瘟疫就喺中國爆發，即係諗下明太祖朱元璋屋企，佢淨係死剩本人同埋佢其中一個哥，咁全家死曬，係咩回事啊？ 好多人驚啊！成家死曬，真係好多人驚。 係咩回事啊？咁歐洲係點樣咧？歐洲我哋頭先都提到嗰、那個，如果係中招嗰個死亡率咧，即係你中咗個鼠疫啊、黑死病咧，嗰、那個死亡率係可以高達九成噶嘛。咁啊，唔係個個都中嘅，咁但係即係大半人口都會中。 咁死亡率有九成。咁嗱，英國人咧以前做嘅研究咧，就將英國喺黑死病嘅經歷咧，就投射去歐洲，就估計可能歐洲有三分一人口係即係死亡嘅。咁但係最新嘅好多研究咧，用翻歐洲本地即係各地唔同語文嘅資料咧嚟到去睇咧，黑死病喺歐洲嗰個影響，歐洲大陸係可以高達一半至到三分之二人死。呢個係咩世界嚟？即係你可以想象嘅係嗱，同埋嗰個黑死病中咗之後咧，係24小時之內就會死嘅。咁啊，即係未必係，即係個屍體可能擺得耐都會呈黑色嘅。咁有啲講法就係黑死個黑字咧，除咗黑之外，仲係嚴重咁解，即係嚴重嘅一種死，即係好恐怖嘅一種死。咁係咁樣嘅一個影響。咁嗱，對於人會有啲咩即係真係嘅影響？你諗下。你唔知聽日到唔到自己，我隨時可以結束嘅。咁你會又會有咩決定啊？ 當時黑死病有幾咁嚴重？ 有冇醫啊？ 其實醫嗰陣時係冇得醫，但係頭先家齊講到咧，即係會有啲咩影響，我就諗起一本即係文學嘅著作，就係薄伽丘嘅《十日談》。 十日談， 佢都有講到，其實個黑死病係好嚴重。佢講到就係話，就算神醫喺度，即係格倫喺度咧，都會俾黑死病咧，即係感染到咧，都會立即死噶啦。咁而當時佢都有講到，就係當時啲人嘅心態為點咧，就會享樂咯，因為大家都驚啊嘛，咁就逃離呢個人口密集嘅城市，就去到啲郊區嗰度，咁就盡情享樂。咁自己個即係希望喺有生之年裏面就玩晒佢，就唔好俾個疾病折磨。因為其實佢哋亦都冇辦法去諗到點樣可以醫治。咁但係當時呢，其實都有一個有一個叫做呢鳥嘴醫生呢就出現咗嘅。咁呢個鳥嘴醫生係咩呢？其實亦即係我哋所講嘅瘟疫醫生。咁佢就專門呢就去醫治瘟疫嘅。咁據說就話佢哋其實有一啲呢就係即係係一啲冇行醫經驗唔係好多嘅外科醫生。但亦都有啲人就話呢，其實佢哋呢就係一啲咧想成名嘅醫生，因為當時咧呢啲瘟疫醫生咧就好吃香，而且如果係一啲出名嘅瘟疫醫生咧，甚至乎係會俾人綁架咧去勒索嘅。咁點解會出現咗呢個情況呢？你見到佢咧當中佢嗰個嘅衣著好特別啦，其實佢呢套衫咧係喺1619年咧就即係發明嘅。咁當中佢嘅衫嘅部分咧就用好多嘅布，即係織布料織成咧就係好厚，外面就塗上蠟。咁然之後佢哋會戴咗個面具。咁、那個面具裏面最緊要咧，就係隻眼咧係有玻璃起嘅度位。咁而嗰個嘴點解係會一個鳥嘴呢？其實裏面係藏咗好多嘅香料。咁嗰啲香料就包括咗啲丁香啊、活藥啊、樟腦啊等等啦。咁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攞嚟去嗰種瘴氣，其實就係要保護個醫生，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著保護衣咁樣。咁而最特別就係咧，佢個手上面咧其實有支木棒咁，好似指示棒。咁我支棒嚟做咩？就係、是、幫病人檢查身體。咁令到個醫生就可以完全唔使接觸到嗰個病人，即係接觸唔到個鼠疫患者，咁佢咪唔會即係受到感染啦。咁、同時咧，亦都係另一個作用咧，就係攞嚟鞭打個病人，即係亦都係幫佢救贖。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當時咧，即係呢一個咁嘅即係鳥嘴醫生嘅出現咧，你會見到就係其實人類都係會諗辦法點樣去醫咯。咁而當中嘅醫治嘅方法咧，即係都係用翻當時比較流行嘅就係放血，或者會用一啲嘅水 質。 幫佢哋即吸咗啲血，係令到佢個體液平衡，用呢種咁嘅方法去醫。咁當然你話係咪真係醫得到呢？咁你最尾嗰個死亡率咁高，你都即係諗到就係其實係醫係即係唔係好醫得到。 幾有趣喎，因為佢係可能佢真係有醫術啦，即係你見佢都用到水質啊或者放血呢啲啊，但係同時仲會鞭打個病。即係我喺度睇到喺啟蒙時代之前咧，即係其實係有啲知識經驗嘅累積，同埋係真係處於一個。可能係傳統嘅一啲仲係好信仰啊、神學主導法術係啊，或者係一啲真係未有好先進嘅醫術，而同埋一啲基礎醫術並存嘅時代，即係兩種嘢、兩種嘅力量喺度同時並行嘅時候，然後刺激嗰個 knowledge 咧慢慢演進。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透過呢一個鳥嘴醫生去展現出嚟。 係啊，同埋即係鳥嘴可能都係防飛沫啦，即係佢咁樣凹落去，又可以避開好多嘢。同埋最緊要令我感覺到就係即係人類喺面對呢個情況嘅時候，需要有我正話咧有講 superhero 係嘛？鳥嘴醫生呢個形象，可能喺我患有疾病嘅時候望住佢，哇！可能我就係得到我嘅救贖，係嘛？咁下一次我哋繼續救贖啊！ 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家查想問你一個問題，咁啊前現代你正話講咗好多黑死病啊，種種嘅情況啦。咁啲人當時又點嘅？冇路行，又有瘟疫，又死好多人。咁佢對執政嘅政府或者對當時嘅皇帝會有啲咩情況？ 你諗下嗱，譬如我哋講中國天人合一嗰個概念啦，即係所有嘅人世間，無論係水災又好、旱災又好、瘟疫又好，都係同個皇帝管治得唔好有關啊嘛。咁你皇帝又要罪己啦，話自己唔好啊，要點樣改善啊咁樣。但如果做唔到嘅話，老百姓可以點做啊？唯有自救嘅方式就係推翻你咯，因為你做得唔好啲瘟疫先嚟啊嘛。嚇，即係嗰個心態，嗰個諗法，我哋即係今時今日，我哋梗係覺得即係無稽嘅，或者冇乜科學根據嘅。但係即係佢哋當時嗰個思維就係咁樣嗱，即係並且瘟疫嚟到嗰種即係同。外來侵略者啊，先提到蒙古，可能就影響到瘟疫，即係鼠疫啦，傳到全世界唔同地方啦。咁你諗下啊，譬如西班牙人，佢哋即係打呢個美洲翻嚟嘅時候，佢哋就除咗進行對印第安人嘅大屠殺之外，就係帶嚟咗好多唔同嘅病毒啊，可能佢哋嘅感冒。咁啊，呢啲感冒已經足以係殺死當時冇抗體嘅人啦。即係點解會佢哋冇抗體？我哋即係可以有機會再討論啦。咁嗱，即係譬如可能印加帝國或者係當時喺南北美嘅印第安人，佢哋點樣睇？可能覺得你個神經啊，係或者你本身就係神啦，即係降災，即係會有咁樣嘅一個好特別嘅反應嚇。即係對於。未來更加不可知的時候啊，即係唯有係即係咁樣訴諸信仰方面啦、 不過阿嘉齊講到咧，即係講起呢、這個哥倫布發現咗新大陸嘅時候咧，其實歐洲人咧就將咗好多歐洲嘅疾病啦、天花、麻疹啊嗰啲全部帶咗過去美洲。咁、其實就造成咗印第安人咧好大嘅傷亡，即係差唔多一半人口以上咧係死於歐洲嘅疾病，因為佢哋真係冇抗體。但係調翻轉咧，亦都有好多人指責咧，其實。 印第安人嘅復仇 係啊，印第安人都有報仇， 回鎮 計劃， 有回 鎮嘅我睇下，剩翻 西班牙人已經儲夠積分啦，係咪 佢已經可以攞到啦，甚至乎係成個歐洲都一齊共享。 歐洲都有買啊！ 個禮物係咩啊？遠霞 回毒，是十分之恐怖的一個回毒。因為當時就話哥倫布啦，同埋嗰啲水手咧，就同當地嘅印第安婦女咧就交歡，咁然之後咧就傳染咗呢種疾病，就將呢個疾病咧就帶咗翻歐洲。咁啱咧，嗰班嘅水手咧就被法國咧就僱傭咗去咧就去打呢個拿巴勒斯，咁然之後就再將呢個疾病咧就帶到去呢個嘅意大利。所以呢個疾病有個好得意嘅名咧，就係、是、咧。當時咧，即係大家都唔想認呢條數啊。咁啊，法國人就話呢個病叫拿巴勒斯病。咁、而呢個嘅意大利人就話呢個病叫法國病。即係其實大家都 全部都係外來嘅。 係因為點解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其實中咗梅毒之後咧，其實佢嗰個嘅面容係會有一個潰爛啦，甚至乎去到最尾嘅時候咧，係會潰爛到好嚴重嘅地步，跟住之後會神志失常，咁最尾就死嘅。咁而最恐怖嘅嘢就係呢個病毒其實係會禍延下一代，而係會透過性接觸傳染。所以你會見到咧喺歐洲咧一直以嚟咧，將梅毒呢一個嘅形象咧都會擺咗個咩嘅樣咧，就係、是、嫖妓咧係好容易會出事。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嘅圖畫啊，或者一啲嘅。意象嘅表達上咧，佢哋都會咧將個目光咧就擺咗喺個婦女上面，即係個女性作為一個最重要嘅媒介。嗱，你呢幅圖裏面咧，你會見到咧，即係呢個當時一個水彩畫裏面，你會見到咧瞓喺度嗰個女士咧就好妖媚啦，而佢個背後其實有個骷髏頭。咁、而啱啱佢背住即係出咗去嗰個男性咧，其實就正正就係感染緊呢個嘅梅毒。而去緊嗰個地方咧，全部都係屍體嚟嘅。咁你可見到咧，其實對梅毒嗰、那個歐洲人其實對梅毒有個恐懼，但係同時你都有個意象物化咗，就係女性係一個最重要 的。即係西洋畫裏邊都有好常見有啲咁嘅象徵，即係如果一幅畫裏邊擺一個特別嘅骷髏頭骨喺度，甚至個骷髏頭骨係變形嘅，就講明係死亡嘅，即係有一個即係通即係讀體畫嘅時候就係咁解讀。 識字頭上嗰件 M 把刀啊，大家注意一下。 但係最慘係咩咧？當時歐洲咧一直以嚟咧都揾唔到一個有效嘅辦法去醫治呢個梅毒。到後尾嘅時期用邊一樣方法咧？用水銀去醫治，因為當時煉金術盛行啦，就認為黃金加水銀係可以淨化你體內嘅疾病，但係其實好多嗰啲病人咧，到頭嚟死嗰刻咧，其實係唔知道係梅毒發作定係中咗水銀毒，因為佢哋兩個嘅即係 至到最尾致死嘅症狀係十分之相似，都係潰爛同埋神志不清。 即係要揾佢哋天敵對付佢，有好多野豬圍喎，就揾老虎捉咗佢。 以毒攻毒啊嘛！ 啊，水人都係幾特別嘅一樣嘢喎，即係你睇好似中國都係有長期關於水人嘅技術啦。你睇嗰啲咩漢代嗰陣時喎，哇嗰啲咩封君達舉人咧，咩復王年五十餘年，跟住咩入鳥舉山復水人八餘年，跟住個樣係二十歲咁樣啊嘛，翻鄉下嘅時候。 但係到最尾應該是會很恐怖 的。唔係佢咪真係成仙咯，死咗。 哦，死咗。 係啊，佢追求仙， 可能有啲漂白嘅作用。 係嘅，係有漂白作用。 即係你一路要去到李時珍先至真係佢話，哦，水人真係有毒啊！佢話佢會食腦啊嘛，即係其實真係潰爛咯。 呢種咁嘅水人醫治方法係用咗四百幾年，直至到1909年真係發明咗嗰個606嗰只藥，咁就即係叫神奇子彈啦，咁先至叫做控制到，但係原來都係好重副作用嘅。咁而去到最尾就因為盤尼西林。抗生素發現咗之後咧，咁先至可以真正有效控制回到。但其實比較值得深思嘅就係咧，呢個病其實唔係真係由美洲出現嘅。係 啦，係啦，法國話意大利，意大利話法國，然後大家一齊指去南美洲。 其實就大家想將個矛頭指去一個即係未開發嘅地方，將呢種疾病。咁但係亦都我會諗就係、是。即係咪真係識自投水把刀得咁嚴重呢你諗下喎，真係會死嘅喎。佢當時其實有啲好得意嘅文獻記載咧，係教啲男性點樣預防，即係教佢哋嫖妓之後咧，就可以用一啲浸咗藥嘅布就包住自己嘅陰莖，咁咪幾個鐘頭咧，咁就可以防止感染㗎啦。咁如果真係萬一出咗事啊，真係又出現咗啲疱疹之類咁嘅嘢咧，就教佢點樣去放毒啊之類咁。 即係冇叫你切咗佢嘅。 唔係，佢係冇叫過你哋唔好去嫖。 是啊，应该叫道德神上身啦，是不是只有五票才是百分之一百的预防方法。 听不出那些都是啲焗桑拿。 真的。不过我觉得其实个书写即可能都是跟历史书写有关系啦，就是我哋冇办法决定到究竟或者确定啊究竟个病源在哪里的时候。大家就真的全部都将这个罪状即是这个起源。推去俾人哋咯，係嘛？ 我哋喺中國呢邊就好啲嘅，我哋就直接賴歐洲咯。 係啦，一定係歐洲嚟。 即係你話係唔係納布納斯病，唔係法國病，肯定 歐洲 白人病。 白人 係點解？因為喺晚明嘅時候開始，中國出現呢種病啊嘛。 但係叫廣東瘡 啊，廣東瘡係喺廣東嘅地方，因為係唯一開放嘅港口接待西人啊白人啊嘛。咁所以即係會唔會係即係白人帶嚟中國嘅機會都幾大？咁而我同啲西方嘅同行有時可能喺感性上面，佢哋唔係好。接受呢樣嘢關佢哋事，即係喺即 係佢講話唔關我哋事啊！我哋都係受害者嚟 噶，即係總之就但係問題係咁樣嘅，即係梅毒呢樣嘢，即係性病本身啊，呢樣嘢影響到人嗰個性觀念都幾大，係啊，即係唔係我哋講嗰啲瘟疫就可能搞到我哋鼠疫嗰啲咧，好快會死，咁所以我哋影響生死嘅觀念啦，點樣你去理解你壽命啊、世界啊咁樣。咁但係梅毒或者係類似嘅一啲性病咧，就影響到性其實係一樣好高風險嘅活動， 係 啊，即係對人嗰、那個對性嘅理解咧，係即係我諗係產生咗史無前例嘅影響。你諗下，即係我哋歐洲就中世紀當然我哋摸下佢好淫亂啦，但係即係基本上嗰、那個精緻啊、守中啊，或者係婚姻嗰、那個，即係將性行喺婚姻裏邊嗰個概念啦。就即係有性病之後係強烈好多，而中國係點樣呢？中國你諗下喺晚明時代未有性病廣傳之前，嗰啲畫本小説嗰啲色情小説嚇，即係裏邊嗰啲性描寫幾咁誇張，即係基本上性係娛樂嚟，即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但係當死識字頭上係有把刀嘅時候。即係而家唔係淨係你道德上面有規，或者唔係淨係你原來做完嗰啲嘢之後會有生 BB 嘅，即係唔係淨係呢個問題，而係可能帶嚟嗰個好長嘅即係話甚至係慢性死亡咯， 係慢性死亡。 佢哋話名畫本即係除咗係享樂指南之外咧，仲係防妻子有外遇嘅指南， 係 三言兩拍，蔣經哥重回珍珠衫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即係講古老就不斷咁講話嗱，如果你咁樣咧，你個老婆就會咁樣，係啊，即係佢成個小説不斷咁就講，即係佢嗰個蔣卿哥嗰個人會同個老婆講話，你唔好喺外面招風攬火啊，你唔好喺門外窺望啊，會引流入室㗎，即係佢哋好強調依樣嘢。 咁但係同埋性病亦都同精潔嘅觀念係，亦都坐實咗啊！你要咁樣啦，你要即係保持精潔啦。如果唔係，你就會有病。亦都同宗教觀念啊，你就會被懲罰啦。咁呢、這個如果你抽翻開，其實係完全兩個唔同嘅事。但喺當時佢哋大家會認為係同一個話題。咁呢啲都係影響住人類嘅觀念。 嗱、我唔知呢樣兩樣嘢係咪絕對有關啦。咁但係即係自從性病咧喺中國有之後咧，即係無論係妓女嗰、那個廣泛嘅程度，同埋嗰個色情小説嗰、那個即係受歡迎嘅，或者係佢哋即係再去重新寫嗰個情況咧，都係比起之前係爭好遠。即係可能清朝嘅統治者正經啲，可能清朝嘅社會比較清楚。可能比較禁閉啲，影響到呢啲咁嘅性開放嘅都唔定，但係即係性病嗰個元素絕對唔可以低估。 嗯， 因為我諗其實原來疾病嗰個重要性相當之大，即係我哋講咗好多，譬如話，除咗佢最重要嘅就係唔係單單淨係影響呢個生命，亦即係影響歷史。譬如好似頭先嘉齊提到，以為江南瘟疫變成咗呢個元末明初改朝換代。即係我哋睇到黑死病直頭改變咗歐洲成個面貌，即係除咗人口嘅嗰個結構改變咗啦，成日對於呢、這、一個甚至乎對神學啦、對神嘅信仰啦，嗰、那個成個思維上面都改變。即係原來性病即係性病啦，佢嗰個出現亦都會引致到可能男性對女性嘅睇法、兩性之間嘅關係啦，以至到我哋喺文藝作品啦，或者好多藝術上面都會有唔同程度嘅一啲轉變。所以疾病其實真係好重要的一樣嘢，佢改變緊歷史， 係啊。不過我有啲嘢我都唔係好理解嘅，或者仲係思考緊。譬如滿清對中國嘅入侵咁樣，咁但係即係當時晚明咧，正正係喺個大鼠疫當中啊嘛。咁啊，大鼠疫點解？啲滿洲人明明唔係集，因為喺西北嘅中國出現，東北嘅滿洲人入到嚟中國，點解佢哋冇中招嘅？即係冇嘢嘅咧？即係可能佢哋嗰啲鼠疫已經過咗啦，咁所以好好彩就能夠做咗中國嘅新主人，否則佢哋可能都係全軍覆沒嘅，唔係輸喺中國人手上，係輸喺瘟疫上邊。 我好神奇啊！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唔怪得知十二生肖入面有鼠咯，即係你 都 你諗，仲要排第一喎。即係我哋以前又話佢騎住貓個頭嚟噶 嘛， 原來唔係啊，原來係老鼠真係喺中國歷史上面扮演好重要嘅角色， 係世界 歷史啊。原來除咗人之外，human beings 之外，原來老鼠喺我哋嘅歷史上面係咁重要。 我哋話西方悲劇裏面咧有一個觀念咧，就係悲怆。悲怆係咩觀念咧？就係面對住某啲嘅不可逆嘅命運嘅時候咧，人類基本上係無從任何嘅奮鬥。佢唔係性格缺陷，佢唔係種族缺陷，而係你面對住大嘅問題嘅時候冇錯。喺《大亨小傳》裏面有講嘅，就係人生面對住天崩地解嘅時候咧，我哋唯一可以做嘅事咧，可能就係呆呆咁凝望。Thank you.